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娱乐大篷车继续今天的旅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演员李成儒。在经过了一系列的配角生涯之后，李成儒开始了自己新的演艺路程。而在这全新的演艺路程当中，李成儒仿佛是更倾向于京味文化了。在李成儒参演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老北京人，比方说电视剧《前门楼子九丈九》。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下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李成儒扮演的福奇落魄之后，只好跑去拉了洋车。曾经他的管家很心疼他，但是福奇的一番话却让老人家心里颇感欣慰。 我好把你破浪中拾到的舟船呐、一个儿龙，一个儿龙，儿龙， 周好得了。 哎呦， 周好，周五养人呐、 养人不养人也得吃他呀。 呵，你还冲讲究啊？这粥里边还搁了几味药啊？药膳？ 五爷，什么药膳呢？咱们没有锅，我用的是熬药的砂锅。 哎，何必说破呀？你怎么不喝啊？ 我喝不下去。 有烦心事儿？ 五爷，我是心疼您呐，我怕您受不了苦啊。 受不了也得受啊，总不能去死吧。要说嘛，混到这份上也是够惨的，可我心里头啊，谁也不怪，报应啊。想当初我糟得起钱来跟糟得水似的，不遭点报应往后谁还信老天爷呀。你还别说，这老天爷还真公平，不信不成。你拿着这个。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万贯家财都让我糟践没了，就剩下这么一件值钱的东西了，拿回老家去，盖几间房子，置几亩地，安生养老去吧。 这可不成啊，五爷，我不能在您走白字的节骨眼上拿您的东西走啊。 不走您还想跟我受罪啊？在我们家干了那么多年了，没享过福，老了老了还得跟我这 儿。五爷，有您这句话我知足了。 知足不知足的甭说这，走吧，保不齐明儿我就得挨饿。我这身子骨不错呀，饿个三天五天的死不了。你岁数大了，你扛不住，走吧。 五爷，我一天也不能让您挨饿呀，我都盘算好了，我挣钱养活您。 您养我？拿什么养我？ 五爷，这是我一辈子攒的钱，我买辆洋车，拉洋车养活您。您放心，我虽说腿脚不利索了，可我人勤快，起个早摊个碗的也比小伙子少挣不了。 还别说了，别说了，我身强力壮的在家秋着，让你拉着洋车饶事就好，我还是人吗？这买辆车拉洋车是个主意啊。您要是实在不乐意走，您得让我养活您，一会儿我把这戒指当了，买辆车我去拉车。 这可万万不成啊。 有人不成呢？ 堂堂的福五爷拉洋车， 这有什么呀？ 这让人看见不成，不成，说出大天了也不成。 什么不成？我拉洋车不光是为了挣俩嚼骨钱，我是让他们瞧瞧我福五爷是怎么拉的车。 这拉车还能拉出两样啊？ 您听我说呀，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别人拉车他光认得道，遇上主顾吃饭问哪家饭庄好，有什么拿手的好菜，他们知道吗？ 拉车的有几个下过馆子呀？ 这就是我拿手的了，我一口气能说出几十家饭庄的字号和他们拿手的好菜。全聚德的烤鸭子咱不说了啊，像什么东兴楼的酱爆鸡丁，泰丰楼的九蒸鸭子，同和居的炸虾球，至美斋的糟溜鱼片，富源楼的葱烧海参，庆云楼的冰糖肘子，木科寨的炒疙瘩。得，您再过来问粥，咱们这药锅熬粥也不错，赶明儿我要是开个饭庄子，一定要有这药锅熬粥。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儿我去拉洋车。 那您就试试，不行再想辙。 得，我当这戒指去。 哎，五爷，这戒指老爷年轻的时候总戴着，您戴着也算个念想，就用我的钱算我求您了，成不成啊？ 这拉洋车的戴翠戒指，不知道是装穷呢还是摆阔呢。 听过了前门楼子九丈九的精彩片段之后呢，继续来说一说李成儒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他扮演的福奇是一个大宅门里的纨绔子弟。大清的覆灭使他从一个拎着鸟笼子到处闲逛的公子哥落魄成了一个黄包车夫，但他仍然端着八旗子弟的架子，那种不掉价的样让李成儒演得特有味儿，觉得这个人物从骨子里透着这么一股子倔劲儿。对这个角色李成儒喜欢得不得了。在这个角色之后，李成儒又出演了电视剧《人生几度秋凉》，他在剧中出演了周一贵。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当中周一贵保护文物和军阀官员周旋的精彩片段。 傅三爷，东西我取来了，您再找人看看。 哎，你不是找人看过了吗？我还用费这道手吗？再说你的眼力我还不信呢。 您交办的差事我办完了，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哎，怎么就这么两句就走了？ 还什么事儿您吩咐？ 你可真怪，你渣子我拿来了得有个说法啊，是租是借是卖啊，这好多事儿呢。这个 您帮我躲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还不知道怎么谢您呢。别的您全看着办。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一码归一码，还是说清楚了好啊。 这可不好说。 你看你也不是外人了啊，有些话我直说着没关系吧？ 那当然。 依我看这扎斗啊已经连上事儿了，搁到你那儿早晚是麻烦。 那您的意思是 鉴赏会之后你开个价留在这儿，放在我这儿无论是董副官还是什么人，他们就干看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个 哎，你看你刚才还说全让我看着办，那我说出来你就往后退，你瞧你这人真是。 哎呦，傅大爷不是这意思，我是说 那怎么着你说。 大爷，董副官来了。 来，董副官来的正好，来来来看看这东西你认识吗？ 就是他，我一看就知道没错。 今儿大家都在这儿，把这事儿说开了算了。坐着。 哎，那就这么着，待会儿我就拿回去交差，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董副官，这事儿先前我跟您说过，这东西是我买的，要真是帅府里的东西您拿回去我没得说，可不能让我干赔。 你知道理儿不知道？你还想要钱呢？我帅府里丢了东西到底用钱买回来，你想什么呢你？ 我招谁惹谁了？就这东西我花了500大洋呢。 你会算账吗？500大洋你占多大便宜啊？就5000大洋你也是活该。 傅三爷，这世上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您得评评理。 你念佛吧你，500大洋买回你一条命你还不知足啊。 哎，行别争了，离领事馆的鉴赏会日子也不多了，这东西我要派用场。 反正东西我拿来了，就按您刚才的意思办吧，只要不让我赔就成。 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师爷，给周掌柜的拿银票，再加外赏。 哎，等会儿，不是你们这怎么个意思啊？ 这扎斗啊归了我傅某人了。 真有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人生几度秋凉》当中的精彩片段。其实说起来关于古玩的电视剧还有很多，比方说《五月槐花香》，而且还是荧屏铁三角张国立、张铁林和王刚主演的，难免会拿来做比较。不过在这部电视剧之后呢，李成儒、张铁林和李立群也一度被人称作是新铁三角的。2009年，李成儒自导自演的电视剧《龙须沟》，这也是根据老舍先生同名经典作品改编而成。虽说这部电视剧在观众的心中口碑还不错，不过呢，李成儒心里却有个遗憾，因为《龙须沟》里提到了很多老北京的营生，李成儒本来在拍摄时很想多加几场展现老北京营生的戏，可惜找不到会这些手艺的人了。下面呢，咱们就走进电视剧《龙须沟》当中去欣赏其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李成儒扮演的程疯子一大早就洗漱干净之后准备去见孙先生。 哎呦，这一大早就吃上了，对对不辣呀。 嘿，少着点儿，身上这点土没糟就全落碗里了。 对不起您，那 疯了，今儿这么要好干嘛呀？要出门？ 不是，解放了得干净点，不是？不然不是给人民政府脸上抹黑吗？ 不对，又不是打今儿才解放呢，甭给我打马虎眼。有事儿准是要出门， 不出去您内，不去您内。哎呦，娘子， 四哥吃饭呢。 我帮娘子拿着。 两步路，别添乱了。 我送娘子一程。 走了，四哥。你瞧这是像什么样子？你回去吧。 娘子，我拿您打马虎眼呢，我要去见孙先生。 见就见吧，打什么马虎眼啊？ 丁四一会儿准去，他要知道我去找孙先生，他必定跑在我前头，显得他跟孙先生交情厚。 哼，就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 见孙先生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呢，就破费思量了。 什么事儿啊？ 这事儿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 我是你媳妇儿，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有些事儿跟媳妇儿也不能说，这是共产党里的规矩。 得，不说不说吧，你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 一个人办点事儿不受冤屈，古来无有啊。 小明子，你有事吗？ 陈总同志，麻烦您，我想见一下孙先生。 就说故交程宝庆，特来拜访。 您是找孙指导员吗？ 是，孙指导员。 您跟他是故交？ 岂止是故交啊，简直是患难与共啊。 四哥也说跟孙指导员是朋友，你们到底谁是？ 小程子同志，到底谁跟孙指导员是朋友，我一说您就了然了。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孙先生啊，不是孙指导员，那想当初是大学生啊，满腹经纶呢、啊、您听我的言谈，看我的举止，想必也知道不是等闲之人。那跟孙指导员自然是朋友啊。那丁四儿他不过是个蹬三轮的，连三字经都没读过，认识自己的姓儿，您把三字经搁他眼面前，一准儿找不着自己的姓儿。 疯子，我准知道你得先跑来包贬我。 我哪包贬您呢，四哥？没有啊。 成了，我都听见了。兄弟， 四哥， 我跟孙指导员约好了，我来看看他。 哎。 嘿， 四哥，他这得有个先来后到。你 说，哎，我说二位，都别争了。孙指导员去区里开会了。 那四哥跟孙指导员约好了，孙指导员怎么能不等呢？ 要是真约好了的话，孙指导员会留下话的。 那四哥从来不说瞎话呀。 疯子，挑事是不是？ 说约好了，骗谁呢？小程子同志， 哎， 孙指导员回来，劳您驾，一定跟他说，故交程宝庆特来拜访过他。 好，我一定转告他。 谢谢您。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龙须沟》当中的精彩片段。其实这并不是李成儒第一次参演老舍先生的经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在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当中也有李成儒，他饰演一个性十分复杂的刘芳子。其实这个角色在老舍先生的原著当中是没有的，是李成儒自个儿加上去了，但是却成为了电视剧当中的亮点之一。咱们先来欣赏一下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李成儒扮演的刘芳子，为了帮福海报仇，设计杀了几名日本军官之后，被日本兵给逮了起来。福海前去看他，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也在此刻烟消云散。 带什么好吃的都没用，日本人把我满嘴的牙都打送了。 那就喝口酒吧。 哎呦， 怎么了？ 沙嘴呀、啊！没事，脑袋都快掉了，嘴疼不疼没关系。再给我来一口。芳子，我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原来是真恨你，我真是恨不得我宰了你。 我今儿个来呀，就想陪你说会儿话。可是见你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意思？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觉得我是更恨你了。这原本该是我去跟日本人拼命，你这么做不是更让我瞧不起我自个儿吗？我 想抢在你前头，我欠你的太多，我不能再欠人家瑞姑。瑞姑娘，我嫂子，那可是救过我命的人。再说你也进不了他们的身呢。来，扶我一把，我坐起来。 你就这么躺着，躺着吧。 躺着不好说话。来，我， 哎呀，你笑什么呀？ 我想起小时候街外的事儿，咱们号称南城三虎，咱们街外的时候说的话，我到现在还都记着呢。 刘关张三位老爷在上，我们小哥仨在一起学徒，当今如今打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谁有私心，对不起朋友，甘愿天打雷劈，永世不能多生成人。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我这一辈子》的精彩片段。其实在老舍先生的原著中没有刘芳子这个角色，这角色是编剧全新创作出来的，但是却成了整部电视剧的一大亮点。在这个角色的背后也有一小故事。早在1999年的时候，李成儒就花费了40万买下了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的电视剧版权，但是却因为一直没找到好的编剧改编而搁置起来。2002年，李成儒又把这部电视剧的版权卖给了其他的影视公司。不过在谈判之前，李成儒就将刘芳子一角必须由自己来扮演这条规则明确地写在了合同书上。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当中的片头曲《一辈子》，来自徐沛宗。歌声当中，司机韩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月缺月圆，人聚人散，乾坤一转，四季天，日月双飞间，一世春秋苦寒。岁岁又年年。 往事如云如烟。一辈子的情，一辈子的疼，一辈子的苦，一辈子的酸。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想到太阳它正在笑，谁把你拥抱，自由自在的逍遥。黑夜就来到，月亮它透着笑，谁把你拥抱，就让那彩云慢慢飘。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